雷蒙呢，开始还只是慢走，逐渐的怒气让他的动作越来越急促，到最后呢，变成了狂奔了。雷蒙觉得胸腔内有一团火，这不发泄出去，他会爆炸的。他越跑越快，不知道什么时候感觉到了脸上的丝丝凉意。他仰头往上看了一眼，一望无尽的黑色苍穹，看不到月亮，也没有星星，黑的让人绝望。下雨了，挺好。雷蒙喘着粗气，停下了奔跑的步子，在雨中慢慢地往前走。雨是越下越大，雷蒙毫无所觉，冰凉的雨水比不得他透凉的心。残酷的现实让他再一次地认识到，只有实力，强大的实力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工具。什么朋友亲人，在利益面前狗屁不是。他以为他可以再等等，现在看来，这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逼着自己亮出爪子了。那就玩一局，大不了赔上这条命。他雷蒙怕过谁呀？咧开嘴角的时候，雨水趁机钻进他嘴里，酸涩发苦的味道像极了走不到尽头的人生。黑夜的雨是见不到彩虹的。雷蒙仰着头，痛痛快快的任由雨水把它浇透。车灯晃眼，这为什么要在他面前停下他不清楚。等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被人团团围住。 雷少，我们周总请你上车一叙。 不好意思，我不认识姓周的总。 雷蒙微眯着眸子，逐渐适应了前方的强光，这才慢慢地想明白周总是谁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居然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周雨潮了。第几回了？他还没死心呢，真够痴情的。雷蒙活动了一下脖子，又扭了扭手腕，这场架干定了。他不认为自己再会那么侥幸地遇到秦锦城，更何况债多了难还呢。每次都让秦锦城救，那也太他喵的废物了。 雷少，我们周总可说了，你别给脸不要脸，就你现在这样他还肯宠你，你应该…… 我应该你妈废吧兄弟。 窝心脚这种事情雷蒙很少干，一来他觉得踹人心口这种活不太地道，二来他不喜欢把这腿抬这么高。但今晚他想痛痛快快地打一架，不把手脚活动开了，他担心抽筋儿。好吧，雷少又调皮了。这谁都知道雷少也脾气暴，一言不合就摔桌子，但从来没见过他打架。纨绔跟废物是不会打架的，小打小闹也伤不了人，至少不会是这些专业打手的对手。所以周总的发言人被一脚踹飞之后，那其他的人都懵逼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雷蒙已经是又放倒了一位。 周雨潮，你他妈有种就自己下车跟老子打，拿这些人招呼我算什么本事？ 雷蒙打架太狠了，倒在地上已经爬不起来的男人被他拎起来按在车辆的引擎盖上，因为恐惧而睁大的眸子直直地望着车里的周雨潮。那人眼中仿佛在说， 救我，救我。 目光里的绝望让周雨潮感觉到了害怕，可一抬头对上雷蒙那张即使是愤怒之下也美得惊人的面孔，他的心一绝。 你们都是死人吗？还不快帮忙。 周雨潮的生意不是正经发家， 得罪的人太多了，所以他怕死。玩过的小男生小女生多了，所以他怕遭报应。这出门最少呢也得带5个以上的保镖。下雨有秘书给专门的打伞，就带避雷针那种伞。传言是这样的，真实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太觉得自己做的那种恶心的事儿应该是遭雷劈吧。雷猛知道吓不住周雨桃之后，便迅速地扔下手里的人，回身跳开，大开大合的动作，他灵活又狠厉。周雨潮没有见过雷猛打架，更没有见过这么狠的雷猛。 废物，都他妈废物，你们5个还打不过他1个。 周雨潮今晚出门连司机一块儿，总共是带了7个人在身边，除却之前被雷猛踹倒的2，现在围着他的还有5个。本来只有4个的，周雨潮心急，把司机也推下了车。5个1.8米的大高个，就是普通人也得费些时间对付，更何况是有身手的保镖啊。雷猛知道再打下去自己迟早会被人给入倒的，所以 周雨潮，你不就是喜欢我这张脸吗？ 周雨潮从没有想过雷猛会这么狠，不仅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当锋利的匕首刀尖狠狠地划过那张他认为是上帝杰作一般的俊脸的时候，他知道他输了。 快拦住他，拦住他，不能让他把脸毁了。 周雨潮的嗓子都喊哑了，打开车门拼命地挥手，都顾不上被雨水浇透的衣服。 我看谁敢上来，刀子可是不长眼睛的，我敢往自己身上招呼，也敢往你们身上招呼。死了是我自卫，你们伤了我，这辈子也别想出来了。 周雨潮的人跟周雨潮一样怕死，这又不是死事，谁他妈的还这么替人卖命啊？不是说了吗？这凶的怕狠的，狠的怕不要命的。雷猛雷少又凶又狠又不要命，谁不怕呀？雷猛拿着刀子往后退，这些人呢追了几步，雷猛脸上的血迹就染了他半张脸了，这雨水也冲刷不干净。他转过身开始狂奔，身后是追上来的脚步声，他不敢停，1秒钟都不敢停。他可以不要命，但是他不能死在周雨潮的手里，更何况他现在还不想死。父母跟爷爷的死都还没有查出来，公司也还没有得到，他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他甚至想到了秦锦城，他都还没有把秦锦城撩到手，他怎么可以就这么死掉呢？再说秦锦城，秦锦城打算睡了，窗外的暴雨让他又多待了一会儿，他不喜欢这样下着暴雨的夜晚。黑夜本就是滋生犯罪的温床，这样的暴雨夜更是与危险相依相存的。暴雨可以洗刷掉所有的犯罪证据，是老天爷都在帮助凶徒。他知道这种想法不对，但他也知道这是不可反驳的事实。他拉开门走出卧室，来到客厅的时候，他听到了敲门声，很弱的声音，如果他不是下楼的话根本不可能听到。秦锦城眉头拢起，叫了一声刘琴，这才想起来刘琴今晚并不住在这里，他只好自己走过去开门。黑影扑过来的时候，他下意识地侧身，光线中他瞥到了雷猛那张毫无血色，不对，应该是 满脸血迹的脸。他反应迅速，伸手一捞，便把男人扶进了怀里。男人的呼吸很弱，眼睛还是睁着的，可能是知道自己不会再摔了，对他挤了一个笑。 谢谢啊，算你有点良心，没让我扑在地板上。 怎么回事？ 秦锦城扶雷猛坐到地上，顺手关上了被狂风刮开的门。一张高冷的面孔上尽染怒意。大晚上的，不管是谁遇上这事儿都不会高兴的，也就是他见惯了生死血迹才没有被吓到。 没事，吃完饭出来的时候遇到几个抢劫的。 上哪儿了？ 秦锦城拉开雷猛早已经湿透的衣服，没看到其他的伤口，有些急切地问道。 除了脸没别的地方了。 说完自嘲地笑了笑。 闭嘴，起来。 秦锦城把他拖进就近的客房，便起身去了浴室，扫了一眼简单干净的房间，雷蒙眼睛垂了垂，有些失望。他很意外自己居然还有心思想这些，这证明是好事。他的脑子还没有糊涂，挺清晰的。 热水放好了，先泡个热水澡，伤口注意点，一会儿帮你处理。 秦锦城说完就要出去，裤腿便被雷蒙拉住了。 你不帮我？ 你就脸上被划了一刀，又不是手脚有问题，还需要我帮？ 秦锦城知道雷猛没有其他地方受伤之后，便没有那么担心他，语气自然也没有之前那么急切跟温柔了。